都已經不在啦。咁點解咧？ 意思啊， 因為佢哋已經喺呢一個維多利亞時代嗰度咧，係出生咧，同埋應該咧都已經拜拜咗啊，移民咗火星噶啦。咁、哦、今晚想講咩咧？就係、是、原來維多利亞時代咧， 以百定十年前計啊，百維多利亞時幾多百年？ 兩百年㗎， 兩百年前 係啊。咁咧，佢哋咧拍拖嘅咧，咁好多規矩係好唔同嘅喎。 係。佢哋可能會更加要 gentleman 啲，更加要風度啲，即係直情係要扶個女仔落車啊嗰啲，係咪咧？馬車 唔准扶，或者 扶都唔准扶啊！ 喎，係好似清朝嗰啲咧， 係啊，即係大男人， 係咯，我哋中國嗰啲封建嗰啲年代嗰啲咧，隔住個、隔住個嗰啲叫咩啊？隔住個嗰啲屏風先可以談心，係咪講？ 大佬睇醫生都唔可以睇到個醫生嘅， 係咯， 係睇到出嚟嘅啫。 係啊， 我以為外國開放啲可以得，可以添，係咪先？同埋我以为佢哋只係话啲裙可以及膝，要劲长嘅。 係， 咁但係个胸又可以好低喎。 係喎。 係呀，如果唔係点即係睇到事业线㗎嘛。我以为多利亚时代有啲衫。 同埋一定要戴帽㗎，我成日觉得佢哋女仔。 咁佢真係好晒嘅。唔係而家你去澳洲嗰啲校服係規定戴帽㗎。係 呀。 係呀，因为佢哋嗰个臭气层比较薄弱嘛。 咁即係同日本啲小朋友都有见佢哋嗰时戴嗰对好得意即係小学生。 小 学生 嘅晒亲嘛。喂喂，唔好讲学生先。 好， 我哋讲翻男人同女人嘅嘢先。咁佢哋咧，即系维多利亚嗰个年代咧，即系如果咧你谂住唔嫁咧，咁你匿埋屋企啦。但系如果你阿爸阿妈或者你自己都想叫脱单啊，我哋讲下单身狗嘛，脱单。咁咧佢就有个 term 嘅，就叫 coming out。咁同我哋而家系相反嘅，我哋一出嚟嗰啲通常出柜噶嘛，系啦，佢哋出国系啦，出国我哋中文都有咁讲嘅。系啦，咁其实咧，佢哋即系普遍嚟讲咧，就系、是、比较传统嘅，即系啲女仔咧，即系三步都系三步不出闺门嘅。 嗯， 佢哋如果要出街咧，就一定要有一个咧，即系家长或者长辈嘅陪同咧，先可以出街。 哇，电灯胆喎、 啊，系啊， 即 系 好大个电灯胆、啊，咁样好老土、啊， 仲要一开头未知道啱唔啱嘅时候，已经阿妈阿爸喺度讲呢个唔啱你， 唔系佢讲唔系讲拍拖，系普通出街啫，佢唔可以话好似我哋咁。我去我买我去买架车啊！咁落咗嚟，佢一定要问过阿妈，阿妈 OK 啦， 系 Mother。May I go to buy a ruler? Go to the stationery shop 咁样。 我 May I go to the toilet please? May I go 嘅，系要 May I go 嘅咁样。咁同埋咧，夜晚系唔使旨意出街嘅。 几点后先？黄昏六点后啊？七点后？ 我谂以前咧，即系叫日落之后咯。你知英国噶啦嘛，九点钟可以未日落噶嘛。 嗰阵时又仲要未有咁多灯咧。 系啦，未有咁多灯啦咁样。咁同埋咧，佢真系好多规矩嘅。原来一个咧单身嘅女士咧，佢唔可以咧无啦啦同一个男士咧就系讲嘢嘅，即系 no 搭讪， 系 啦，就唔可以好似酒吧咁样嘅。咁如果佢要同个男士讲嘢咧，就一定要有人介绍佢哋，要有个 introduction 先得。 嗰个边个咧？ 嗰个可能系你阿爸、你阿妈啊，或者中间朋友啊。 咁如果有个陌生人帮我搭讪得唔得咧？即系陌生朋友 A， 跟住 就已经当系嗰个 introduction 啦，已经系个引子嚟噶啦。即系你唔好行埋去，陈生啊，系啊，我唔好意思，有啲嘢想请教你，唔得嘅。 系，我要话俾黄生，黄生，我想识陈生，你可唔可以过嚟介绍啊？ 系啦，一定要咁样。 系， 即系同样地咧，男士们咧都唔可以咧无啦啦咧就同一个黄花闺女讲嘢嘅，讲嘢都唔得噶。 又系可以揾陌生人搭讪嘅，但系同样地系咪噶？定系呢个就 要靠个中间，要靠个中间人咯，唔系一定陌生嘅。 系。 你頭先嗰都唔可以嘅，因為你已經係有邏輯嘅犯錯，你又唔可以揾個陌生人同個陌生人搭曬，因為你第一唔可以同個陌生人講嘢嘛。 我就係以為 啊，即係要傳話人啊，真 係 要揾一個。 我真係頭先就係以為，哇！喺街上面見到嗰個人嘅時候，我即刻揾唔到熟人噶嘛，咁咪即刻揾一個陌生人去幫我搭曬。 咁你首先就要再揾個陌生人同呢個陌生人同呢個陌生人 A 講咗嘢先可以同阿 A 先可以同阿 B 講嘅嘢咯。 唔怪之嗰陣時啲生活圈子咁窄 啊。係啊，就唔係好似你而家嗰個啲朋友圈啊，或者係佢哋叫咩啊？six degree of separation， 你總會識到一個人嘅。你喺呢個Facebook 入邊咧，你總會有 common friend， 又冇得冇呢啲嘢嘅。係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你你一個人喺屋企啦，即係女仔當摩呢咁樣啦嚇，黃花閨女咧，有一個英俊嘅男士啊，哪怕你係金秀賢啊，或者你中意邊個啊？ 金秀賢都 OK 嘅，彭于晏都 OK。 彭于晏咁樣啊 ，sorry 啊，你係唔可以俾佢入屋。 家， 张孝全都唔俾送上门、 啊。No 啊，因为你就系维多利亚嘅女士啊。 吓，系咪要即系高即系点啊？屋企环境好嗰啲所谓即系千金小姐先有呢啲咁多规条啊？即系落去耕田嗰啲 O K 噶， 唔系噶，你会俾人讲噶。 哦， 即系我觉得咧，其实无论你系边一个即係邊一種嘅家庭背景，有錢啊，或者係中挺啊，即係嘅小康啊，咁你窮嗰啲有窮嘅講嘅啫。 咁又 係，即係好似你話齋，我最中意講是非， 係咁多八婆。 係你問琴晚啊，我咧開門啊，唔知俾咗邊個男人入去啊，咁得㗎，你唔使嫁好㗎啦。 又係又 係啊！你話真係個名譽，你個 reputation 係好緊要㗎嘛？有人講我咧，即係呢一個你個名譽就好似塊玻璃咁啊嘛，只要一裂咗就冇㗎啦，玩完㗎啦，修補唔到㗎啦。 如果我哋翻翻以前嗰个年代都唔知点算都唔知点生活啊！ 咁就去隔离咁咯， 真系嘅。 咁而家适应到啦，我哋 系啦。咁咧，仲有咧就系、是、当然好似阿 Annie 话啦，你有冇谂住话前面有石头啊？咁你扎加衣拖佢手或者过马路嗰啲咧，电影最兴啦，过马路有个车系拖。哎呀，Annie 要多谢你啊！冇诶，呢个咧嗱，唔系话唔得。真係要有危險先可以拖一拖， 啊、 然後拖一拖你就放啦，即係一定要嗰個女仔 出馬路跟住拖住咪得咯。 係啦，係啦，要咁樣，要咁樣嘅，即係你就唔好即係喺冇危險下，你唔可以主動拖嘅。係係啦，呢啲咧就為之維多利亞嘅即係時代嘅一啲禮儀啦，咁樣即係其實就係、是。基本上是 no physical contact 噶， 系。咁暂时听到呢度咧，就系原来以前嗰个礼仪同而家拍拖已经咁大分别啦。一阵一首歌翻嚟，继续再讲下咧，究竟有啲咩礼仪？我哋以前系嘛，即系翻翻去嗰个维多利亚年代嘅话，要注意嘅。 谁也动捕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世路谁也要盖质仍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不是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不知会抱上逃避你浪手从未会撤走从此身躯成日战斗装得天花边有全部太难品一线失一一摸失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是长英姐搵嘢用得仔你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又要拒质人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我身躯太细路身宽广阔够早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那个赞才是最真这位女妹不作陪衬好多矮人陪住你，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仗，你系最正噶。不需再过的色更好得，我望到台底自保高姿态，无谓我怕太虚无。不需进步 king size 更造假，试着处理得最好。高腰腹亦比当我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我哋继续敏感时刻咧。而家呢一 part 咧就讲拍拖嘅礼仪，不过唔系讲而家嘅拍拖，系讲以前嗰个年代喺外国啊，拍拖嘅礼仪又系点嘅咧？ 西方啊，呢、這、一个吓、啊、维多利亚时代噶， 嗯， 咁咧嗱。喺婚前咧，即固然咧就唔可以有性行為啦。 係啊， 其實呢個都 apply to 而家某啲人嘅， 係、 即係佢哋都係好守身如玉啊，或者係好尊重女士嘅，係 第一次， 對係啊係啊，尊重女士嘅初夜咁樣嘅。咁咧嗱，即使咧係男女朋友都唔得嘅， 嗯，你得乜嘢啊？ 唔得有性行為咯。 哦，咁呢個係啊，當然 即係 kiss 咁可以嘅，但係就唔可以交配住，你哋要结婚先可以进行交配嘅、 拖手得嘅， 拖手咧就要咁样， 系 kiss 都可以、 啊，咁又系 拖嗱，但系 kiss 同拖手咧，你要等定咗婚先， 哦、 即系你拍拖都唔可以嘅，俾人。 即系我未定婚，拖手都唔得， 唔得噶，要定你个定咗。因为如果你咁快咧，你其实你蚀噶， 拖手啫。 边个蚀啊？讲紧 个女仔啊， 可能翻转去男仔蚀觉得。 而家就可能觉得男仔蚀，而家冇噶啦。啲男仔成日嗰啲女仔漏咩嘅，漏佢哋乜嘢，系又获得享受咁样，漏佢哋玩。但系以前真系唔系咁样谂嘅，以前就会觉得个女仔蚀嘅。咁所以咧，喺佢未曾落定，即系未同你定婚嘅时候，如果你俾佢拖手咧，咁咧佢就会觉得你已经。已经系佢个人，即系嗰啲人就话 set 一 set 冇有咗啊！其实拖一拖咧已经变咗系佢个人噶啦。如果佢悔婚咧，其实咧即系个男士悔婚啊，即系而家分手就好容易啫。以前咧，如果你同人定咗婚分手咧，那个女仔就好惨噶。 哇，唔要啦！ 喺嗰啲咧，你知 Jane Austen 嗰啲戏咧，咩 Emma、Pride and Prejudice 喺嗰啲波度啊，俾人集集集集集集集集讲到啦。 咁如果咧话订婚咧，即系。由拍拖去到订婚先至可以拖手嘅话咧，咁即系话订婚之前要宣告我哋拍拖都要有个会唔会即系需要公即系公告天下， 都要 进入拍拖嘅阶段啊？ 要公告天下， 即系我拍拖都要公告天下， 然后跟住再去到订婚。 即系我谂呢啲啊，直头系即系点讲咧？好似阿 Annie 话斋有即系有啲门户嘅啦，已经系有啲社会地位嘅，咁就要系好容易中之咁样啦吓。咁后面头先讲咗啦，即系话拖手嗰啲又唔系随便嘅啦，就如果三唔识七嘅，即系你连讲嘢都唔得嘅。咁咧就就算拍拖咧，都唔可以夜晚出街噶，咁要捞嘅。咁同埋咧。个男朋友咧，就算去女朋友屋企拜访嘅，亦都唔可以留好耐。 嗯，坐一阵要走。 系啦，有杯 tea 咁样咧。 系 啊，咁你啲 tea 人走就要茶，唔系应该系茶凉就要人走啊？调翻转， 即系一冻就要走啦。 系啦，因为佢话咧，如果你留得太耐咧，好冇礼貌噶。 狂饮饮到 未？唔同中国人，哎呀，做咩唔坐耐啲啊？冇呢啲嘅，冇呢啲噶。 系，我趁佢未冻嘅时候已经饮晒，即刻佢斟个大杯狂喺度饮得唔得咧？咁杯茶咪唔凉咯，咁我咪可以继续坐咯。 但系而家我开始明显乜睇亲嗰啲戏咧，嗰啲男仔敲门讲两句即走啊， 系 ，原来佢哋 原来系有礼貌嘅， 知唔知啊？系送快递咁样嘅啫，快递签完嘢就要走噶啦，咁样。系啦，咁啊讲啦，维多利亚咧，其实咧即系维多利亚时代啦，即系男女之间啊，即系红男绿女、男欢女爱咧，佢哋系分三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叫 courtship 啦，其实真系嗰个追求嗰个阶段啦。咁咧就首先咧，你只系能够倾偈嘅啫。吓、啊，就系倾偈，即系可能系喺啲亲戚朋友嗰啲 party 啊，即系你倾偈啊。如果你出去花园啊，都要有个阿妈跟住啊，咁样啊。 可唔可以写信啊？ 咁都可以嘅， 可以嘅，冇接觸啊嘛。 你要先傾完偈先，跟住下一步咧，你先可以同佢出街行下街嘅啫。 啊、可能淨係可以去自己屋企外面嗰花園仔。 佢個花園都要阿媽跟住喎。頭先問大人話， 係阿媽或者大人跟住。 係咯， 跟住 即係而家追緊嗰陣啊， 或者妹仔咯。 係啦，直至到大家都叫 OK 曬啦，咁樣咧，咁你哋就進行呢個訂婚儀式。 啊，咁就訂婚㗎啦。即係一追求完就訂婚㗎啦。 咁你唔知幾耐嘅，唔知幾耐嘅， 係 咁但系嗰阵其实你都冇乜选择，我怀疑。 我直情觉得冇选择，咁点解 你都讲得即系你唔可以漏人倾偈噶嘛？你已经冇选择，佢又唔可以漏你倾偈，咁点搞？所以就咁多嗰啲舞会啦，我哋成日睇嗰啲 Jane Austen 嗰啲啦，系啊， 系。同埋我觉得嗰阵时好容易有错配，如果咁讲，根本上你都冇乜机会可以了解对方真正嘅自己。 系啊，系。 因为 周圍都係成班人 支持你。但係你亦都可以講話係唔係錯配咯，因為你只係得一個選擇啫。你咩？我同你講 options choice 嘛，你一就嫁，一係就唔嫁。你個選擇得兩個 嘅，你又唔夠膽啦。因為當你再了解多啲嘅時候，可能已經話你訂婚啦。跟住到訂婚嘅時候，發現唔啱嘅時候，好啦，你解除婚約咧，啲人又嘴藐藐你， 冇得你啦，係你成世毀咗㗎啦，已經你分手一次已經毀咗， 就係得一次時間，一次機會。 係啦，咁跟住你訂完婚之後咧，咁咪結婚咯。嗱，但係訂婚嘅時候就可以拖手咯。但係就仲有喎，咁我覺得有樣幾得意嘅，就即係你未訂婚之前咧，咁咧就算你想追個女仔咧，你可以同佢跳一隻舞，我未成日講我頭先講嗰啲嘅，即係舞會嘅，但係跳舞嗰陣都唔可以傾偈。 我暗揀去耳邊， 你跳完曬舞，摸完曬手，你都係唔可以傾偈，你都要係要揾人去介紹。即係呢個就係叫佢哋嗰啲貴族嘅或者上流社會 嘅禮儀 啦。好啊，跟住結婚啦。咁結婚通常都係門當户對嘅。咁跟住個女仔咧，就你唔好諗住結咗婚之後出嚟就做職業媽咪啦。咁你都係要相夫教子嘅。咁而喺送禮物方面啦，男女會又會送啲咩禮物咁樣咧？咁其實咧就喺 花，我估花。 你有四大禮物受歡迎嘅。咁 书 喂 OK 喎，你讲两样 咁叻嘅， 因为嗰个年代相信亦都系女仔又系好似，我觉得好似同我哋中国一样，都应该系少啲机会读书噶系咪啊？同埋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内 贵嘢嚟噶，以前一本书可以请你睇戏咁样噶啦， 系啊，一个内涵，一个文化， 书中自有 睇戏噶嘛，而家睇戏食饭嘛，而家冇呢样嘢嘅。我仲有两样嘢， 好 ，any 估 any 估，我估中咗两样啦。 宠物， 你话钱啦，你话钱啦， 唔系冇 吓，冇即系冇钻石咁嘅啲啊， 钱 唔会送钻石，因为咁重。手啊！ 唔系钻石，其实咧系近100年嘅啫， 系嘛？ 系美国嗰度发起嘅，开头咧即系仲未兴送钻石嘅时候咧，其实一个即系我睇翻啲资料啊，佢一个家庭主妇宁愿你送洗衣机多过钻石。 嗰阵时啲钻石其实唔值钱噶嘛， 系啊，未兴 用噶嘛，系啊， 又系，所以佢宁愿我洗少几件， 送衫。 no 又唔啱啊，即系唔系丝绸嗰啲咁样。 咁而家阿茉莉中咗啦， 送咗两个 埋花， 系 即系 或者冇，即系或者冇 兴咁贵嘅喎。佢哋话，佢话即系嗰阵咧，如果一个女仔咧，佢 手巾仔 吓， 手巾仔咧就系女仔送俾男仔嘅。 哦，点解咧？ 其实摆呢度啊，嗰个叫咩啊？摆呢度 啊，系啊系啊，女仔连街都冇乜得去啊，使乜鬼巾仔啊？ 咁又系，因为我成日系谂紧中国人嘅社会咧，如果即系话要表示一种嘅外貌， 你谂翻西方嘅嘢， 谂翻西方朱古力咯， 系啦，糖果 哦，系 嗱，仲有一样嘢咧，真系估唔到噶，呢啲我谂我哋香港一定唔会送嘅， 系咩咧？ 就系送琴谱啊！ 哦，咁如果我唔识弹琴咁点？ 但系即系以前嗰啲贵族就即系嗰啲大家嘅闺秀就会噶嘛。咁、而咧女仔又送啲咩俾男仔咧？佢哋可能就会系送嗰啲睡即系睡衣。嗰啲帽睡衣唔係送睡衣啊，送睡衣嘅帽咯，男仔嘅帽啦，或者係送一啲關於食煙嗰啲啦，咩即係煙斗啊嗰啲咁樣咯嚇，咁呢啲咧就係女仔送俾男仔嘅。 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細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保险 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每位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紧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二等于我天光天暗，二等于我悲伤天分，是真恨是抗恨，靠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底蕴，而早给你不要再等。哎呀呀 ，Don't wanna be afrai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由菲律宾抵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31岁女患者住在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并无病征。今日并无新增本地个案，自今个月4号以嚟再次本地零感染。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少过5宗。中学文凭试的笔试星期五开考，首日是考视觉艺术科。考评局说，截至今日中午，接到2名考生申请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应考，他们先后在星期五考视艺科，以及下星期一至五分别应考通识和中英文科。考评局说，考生如果需要接受强制检疫，应该尽量在考试前至少3个工作天，连同相关证明文件向考评局提出书面申请，在检疫中心应考文凭试。他们可以在中心内经过清洁消毒的独立房间内应考。考生在考试期间必须留在录影范围内的座位，考试过程会被录影以作监察和处理考试异常事件之用。考生完成作答之后，要自行将答卷和电脑条码贴纸等放入胶袋，被监考员收集。考评局会在消毒之后尽快扫描答卷，进行网上评卷。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名16岁非裔少女被警员开枪打死，事件触发民众示威抗议，警方封锁部分的道路。市长形容事件可怕和令人心碎，并呼吁各界保持冷静。事发当地星期二下午，哥伦布市警方接报指有人持刀意图伤人，警员随身摄录镜头拍摄的画面显示，事发时候一班人在屋外争执，期间有人持刀先后扑向另外两人，警员试图阻止，之后连开多枪。一名少女身中多枪，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片段中显示开枪警员是白人，警方并未公布警员的身份，只是表示正就现场警员的行为作行政审查，涉事的警员被安排休假。西甲马德里体育会和意甲国际米兰以及祖云达斯相继宣布退出欧洲超级联赛。较早前祖云达斯的主席阿涅利承认计划无法进行，但是坚持欧洲超级联赛有助足球发展。他英超6支球队宣布退出之后，仍然强调欧洲足球需要改变，但他不满英国的政治介入，包括首相约翰逊计划立法禁止英超球会参与欧超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25点，升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2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1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41美元，卖出1796.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杜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嘢，你会唔会接受先？ 话今次歌曲嘅曲风咧，算系香港比较少有啲嘅，佢都唔知乐迷会唔会接受噶，而且对佢嚟讲，点样演绎呢种曲风，亦都系新嘅挑战。作曲嘅 Gareth Tong， 填词黄伟文，编曲 Gareth Tong Ariel Lai， 监制由 Edward Chan Gareth Tong 柯新峰。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姜涛 Master Class，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我哋继续敏感时刻，咁咧头先咧就讲完关于啊一啲嘅爱情嘢啦，但系冇爱情，女人又使唔使死咧？ 嗱，即系咁样讲，我觉得咧。愛情咧對女性嚟講係好緊要啦， 嗯、 但係咧其實咧女人咧都好珍重、珍而重之嘅就係閨蜜嘅關係咯， 係冇愛情你仲有閨蜜， 係 啊， 啊，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嗱，當然咧，有啲人就真係有異性冇人性嘅、 嗯， 即係我都係嗰一隻嘅、 嗯， 即係以前拍拖咧，即係譬如如果嗰排失戀咧，就成日揾住啲閨蜜咯。咁但係你嗰排失咗蹤咧，咁大概都應該係有新嘅戀情啦。 其實我想講 我都係咁嘅。 原來咧，即係呢個係咪拍拖先至有異性冇人性咧？啲人成日話女性先係咁噶嘛、 嗯， 男人都係咁噶，唔止係女人噶。我身邊好多男性朋友都係咁噶，一拍拖嘅時候都係失咗蹤，唔見咗人噶。 我覺得是個女仔即係搲住佢咯， 係、 嗯、即係而唔係佢唔想揾 buddy 啊， 係 嚇，即係啲 brother 佢梗係想見噶嘛，只不過個女人係咁喺度，即係嚇、啊，即係朝早又要 check 住，夜晚又話要嚟接，又接收工，又接放工，又要送翻工嗰啲啦。 係好笑嗰樣嘢就係咧，阿朋友 A 咧，因為有啲心事，跟住即係最好笑就阿朋友 A 就約我同埋頭先所講嘅朋友 B 係 女定仔 仔嚟嘅，係啦，咁我私底下可以講俾你聽邊個嚟嘅，咁跟住之後就喂，不如約去食糖水啦，傾下。 底都好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好啦，因為朋友 B 拍拖嘛，最近佢原本就話嗌埋朋友 B 嘅女朋友嚟得唔得啊？我帶埋女朋友嚟得唔得啊？咁我哋又冇所謂，但我哋都可能係夜晚啊，好夜，你驚唔驚遲啊？送翻女朋友翻屋企，跟住轉個頭再約，跟住消失咗啦。以後自此之後都冇約過呢、這個，冇見過呢個人啦、除咗做嘢或者可能係下晝經過見到嘅時候。 不過個感覺唔同嘅，其實同即係異性一齊，同自己嘅閨蜜其實係兩種唔同嘅相處咯。即係嗱，如果俾你揀，第日即係老咗之後，你會係想將你嘅時間嘅分配係多啲俾你嗰個伴侶啊，定係多啲俾你啲閨蜜嘅 friend 咧？即係大家都去到退休嘅年齡啦，講緊花甲啦，嗰啲年紀啦。 我前幾日啱啱先同一個閨蜜食飯嚇，幾個女士們，跟住我嗰個朋友話：我唔得㗎，我一定要有啲夜晚 ladies night 噶，即係佢個即係老公要跟埋嚟，佢話我唔俾佢嚟噶，我都要唞一唞噶嘛，咁我都係咁話， 但係好多時好多女性們如果真係結咗婚嘅話，退休嗰年齡都係陪老公噶，或者陪仔女 的。結咗婚嗰啲咧就會黐老公嘅，我哋做嘢嗰啲咧就係、 幾個 friend， 要五十五十，即係。要有家庭生活，但系都要个 friend 嘅。 系 Annie 咧， 我呢一刻咧，我都觉得我系要有老公陪多啲嘅。但系我谂咧，但系咁样，我咧都听过一啲唔少嘅年长嘅，即系我啲朋友嘅父母，佢哋分享翻咧。其实大家如果退咗休之后咧，即系24小时咁样，大家你眼望我眼，系好多摩擦同埋好辛苦，即系几恶。 唔系因为你老公冇乜所谓，你又冇乜所谓咁系啊。有啲即系老婆咧，真系顶唔顺嘅，去旅行都系。自己 嚇，即大家頂 係啊， 可以咁做啊，因為我反而 成日聽到啦，可能你嘅年齡層未到啊， 係可能係 即係自己同班閨蜜去旅行咯， 係哦，會唔會咧？我哋喺度諗翻，因為我而家諗翻我媽我姨嗰啲咧， 咁要視乎佢同你係咪單親先， 係啊。 咁梗係啦，咁你係冇 option 啊嘛， 係咪因為我醫嗰啲唔係啊嘛，咁我就喺度諗究竟係咪咧？ 唔係有兩個原因嘅，即係一咧，一係你覺得你個老公好煩，第二咧就係即係。 各有各玩， 你會覺得尷尬、因為你去陪閨蜜啦，你行女裝部啊，定行男裝部咧咁樣。咁第三又可能會個男嘅本身都會覺得悶噶嘛，你成班人坐喺度好尷尬嘛，你哋喺度講啲生理期又喺度聽，係 嘛？ 你哋又嘈，唔通佢叫你可唔可以靜啲啊？咁樣。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啲人咧可以揾到幾 pair 咧，係真係相熟到一個點咧，係大家可以係約埋去旅行嘅咧。我覺得好勁咯！ 我都想講啊，如果你可以同一班朋友啦，即係無論你係咩年齡都好啦，你只要同嗰班朋友一齊去旅行，而去完旅行翻嚟係冇鬧交、冇任何摩擦，甚至乎關係更加好咗嗰啲一定係你最好嘅朋友，或者你會昇華到變成一啲閨蜜再閨蜜嘅人。因為成日都講啊，去旅行好容易真係鬧交，唔好話情侶或者唔好話伴侶或者老公老婆，閨蜜都好容易㗎。係 啊，所以我最近睇一條片咧，唔知係咪舊片啊？我唔知啊，但係唔知有人咧碌俾我睇，咁我又望下啦。咁嗰條片咧，佢係講咧有七個女孩子咧，佢哋即係 姊妹， 唔係喎，係朋友嚟嘅啫噃，但唔係真係姊妹， 有如七姊妹， 係啦，真係七個 啊！但係仲更加易鬧交咯，越多人越易鬧交喎。 佢哋不但止冇鬧交，係仲咧大家咧諗住咧我哋六十歲之後咧，我哋嘅退休咧就係揾一間屋咧，大家。住埋一齐，就过呢个晚年嘅。咁嗱，佢哋而家嘅年纪咧，因为我见条片咧就2018年嘅，咁佢哋2018年嘅影佢哋条片咧就系我呢啲咁嘅年纪啦。咁所以我谂佢哋要实现呢个梦想咧，应该可能讲紧即系廿零年之后，佢哋十零廿年啦，咁佢哋就要做呢件事啦。咁原来佢哋系一班咧喺工厂做嘢识嘅姊妹嚟嘅，咁就大家七个人咧就好 friend， 就一齐做咗廿年嘢噶啦，系同事啦咁样。咁然后佢哋好到一个点咧，就系话但系佢哋七个。唔係 single 嚟嘅，即係各自有自己嘅家庭嘅。咁但係佢哋會講話，哎呀唔係㗎，我哋真係要咧，即係付諸實行㗎。即係嗱，初初係吹水，但係點知原來有一個人咧，就真係好積極去咧，喺廣州嘅一個偏遠嘅郊區咧，揾咗一笪地。 兼嗰笪地咧有少少農田咁樣啦，然後兼且咧有一間咧即係滑滑突突嘅磚屋屋仔係啦，咁佢哋於是就買咗個地方夾錢喎，夾錢喎，嗱即係付諸實行啦，就除咗揾地咧係要夾錢嘅，咁就買咗間屋啦，將間屋重新裝修，大概使咗咧係500,000人民幣， 哇咁多啊， 七個人夾粉， 咁豪嘅佢哋， 係咯，都應該都打工一段時間都20多年都可能儲到啲嘅， 但係其實都真係好多喎，喺內地500,000去起套樓， 五 百萬除七係 連地連樓。 幾廿萬啦，幾廿萬啦， 一人都要，我諗都要拎70,000-80,000啦嚇， 係港真係多㗎。 sorry， 係人民幣400,000港紙，你當500,000啦，港紙人民幣400,000到啦，係啦，咁就買咗個地方， 71,000， 七十一萬係咪？ 係啊，71,000都多啊，所以71,000 咁樣，但係佢間屋真係我覺得物超所值咯，見到佢即係將佢重新翻新過之後咧，係有落地玻璃啊，哇，啲房好靚啊！七個人咪出間房， 冇理由得六間房咁。 我有七間房、啊， 所以係好高，係一棟啊，一棟嚟噶，係啦，一棟屋嚟嘅。咁、然後地下嗰張台咧係長到咧係你直情以為自己 哈利波特嗰個長， 係啦，以為係餐廳，因為佢要預七。即七個人一齊咁 食飯， 係啦，食飯嘅個廚房又好大啊，又有一啲好似榻榻米咁樣咧，大家會喺個品茶，因為佢哋原來都中意，大家都齊齊中意種下茶樹啊，咁樣去炒下茶葉同埋品茶嘅。咁然後跟住又會有啲地方係有個水塘仔啊，咁又有啲jacuzzi啊，咁即其實佢哋好識享受咯。我見到佢嗰個設計，咁但係咧我見到佢哋一家人嗱，佢哋入去即呢間屋已經見證咗。系起好咗啦，就未系60岁啊嘛，大家未入去住。 系啦，我想话会唔会20年之后咪变咗好残嘅屋咯？ 都应该会，我相信要保养。但我觉得佢最难得嗰样嘢咧，系佢哋系大家有呢个心咧，系真系会大家60岁系会入嚟住咯。咁而呢段时间咧，佢哋就会带屋企人一齐入嚟玩。 哦，度假屋咁。 系啦，类似度假屋咁。咁而佢哋亦都讲到话，我哋嘅相处咧，我哋系知道系。即係我哋好似姊妹啦，親個姊妹，但係我哋希望你第日咧都唔好有咁多摩擦，所以咧我哋咧就係會咧每人啊去發展一樣嘅技能，或者負責一個嘅興趣，咁就會將來嘅生活咧就係、大家互相扶持啦。 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 头先咧 ，Annie 就讲咗啦，就喺内地有七个嘅姊妹啊，佢哋就一齐夹钱，每人夹咗大概港币七十几万，就起咗间屋就可以养老用。 姑婆屋 系啦，可以养老用。是是但系我好想讲啦，其实咧仲有咁多年啦，即系头先都讲话到佢退休嘅时候，足仲有廿几年啦。我成日觉得友情呢样嘢都比较脆弱嘅，每人咁样夹咗七十几万，会唔会好容易就即系中间有啲咩事发生咧？ 如果唔夹钱，友情系唔脆弱嘅。 系， 我反而觉得 啊，系咩？ 爱情系脆弱啲 吓，即系大家。可能呢段廿年嘅時間咧，已經爭咧呢個 weekend。點解係你嚟啊？ 係 啊，點解唔係我嚟啊？ 仔上嚟喎， 係啊。 喂，你個仔上次啊，瞓完之後都冇執屋啊。 係啊，或者就話喂，嗰間房啊，即係太陽射落嚟光陽啲啊。咁點解而家我間房唔係㗎？ 咪遲早會啦。如果係好多見到朋友啊，夾做生意嗰啲啊， 係 即係開頭梗係好熱切嘅。 嗯， 咁啊，跟住即係。總之有好多不和啦，咁樣就褪股啊，一係就你食咗我，食咗朋友都冇得做啊。 係啊，好多呢啲㗎喎，除非佢哋不過唔冇用。我本來諗住就係話啊，寫咗嗰啲合約啊嗰啲得唔得？但係諗下都唔得。 唔係，如果佢哋 好多時都係 而家佢哋係中國組女子嚟㗎嘛。 係啊係啊， 如果西人可能真係會寫明嘅。 係，就算唔係啊， 我哋 rotate 咯， 係 即係七個咁咪 rotate 咯。嗱，你 A B C D F G E B C D F G G 啊嘛，咁咪。rotate 今個禮拜你屋企人可以去嘅咁如果你 B 嗰、那個你第二個禮拜去唔到、 嗯、 你咪同人調囉但我哋唔會喐㗎啦就係、是、咁樣㗎啦即係你有啲點講有啲規管冇啲 又或者但係情同姊妹你好難咁樣計嗰個核突㗎 咁所以 你覺唔覺得咁即係好似大家點呀、啊、同屋住呀、 啊、咁你七月越安心囉咁所以越 friend 嗰啲咪越 hurt 得你最勁囉 又係啦我都覺得係㗎喎又或者呢就算係有陣時未必係嗰四個姊妹七個姊妹情同手足而有少少火花或者拗叫，係身邊啲人啊，聽一次半次可以當耳邊風，聽得多嘅時候就會覺得係、哦，我好似俾咗七十幾萬嘅時候，我要理曬啲家頭細務啊，啲工人啊或者執嘢啊啲，全部都係我負責安排，其他人又唔使、啊，即係你身邊嘅人會去影響到你啊，呢一個最大問題咯，我覺得。 冇夾咯， 係啦，但係佢哋起咗咯，層樓起咗咯， 可能供緊添啊，呢、這個就唔知啦嚇、但所以嗱就係話咯，你為自己將來的退休安排呢、其實即係錢係其中一樣啦、你諗住嗰個生活會係點樣，又係另一樣嘅想法啦，同啲咩人一齊生活啦咁樣。哇！而家咧呢、這個時勢咧，嗱我自己身邊即係當然未有人係主動話要退休嘅、因為我都未，但係香港退休年齡係六十零歲啊嘛，咁我都未係啲朋友係呢個年紀住，但係咧有啲係被退休咯，即係譬如有陣時、即係公司裁員，咁、你就焗住 早啲退休啦， 係啦，即係所謂退休係真係被㗎，你其實我冇呢個計劃呢、這個時機呢、這個年紀去做呢件事，但係因為你可能出咗嚟即係真係高不成低不就，揾唔到一份即係啱嘅職業，咁呢啲都多嘅喎、即係又或者另外啦，我又有啲朋友咧，就係佢可能諗住想去移居第啲地方，咁佢又會喺香港突然間喺我哋叫壯年嘅時候咧，就結束咗自己喺香港嘅嘢，咁、但係係個 question mark 嘅，你零嘅，唔知道去到第二個地方你點樣生活， 心態好緊要嘅， 佢就變咗好似被退休咁啊，又係呢種啦，又退休咗啦咁樣，咁。即係而家我發覺，好似而家我哋呢個咁嘅年紀咧，已經開始咧要籌謀同計劃呢件事咯。 係，我想講唔止係、即係我哋年紀啊，即係我都覺得自己遲咗。我睇到因為有個調查講咧，話原來北後生仔嗰啲八十後、九十後咧、原來已經都喺度準備緊退休喎。 咁係咯。 跟住話有嗰個調查有講話 三十歲退休嘛啲人 係啊，咁佢哋又講嘅，佢話但係就算係咪三十歲退休都好啦，原來一早佢哋已經都有啲儲備金嘅，但係我覺得誇張嗰樣嘢， 佢哋會有到咧？ 都翻工喺度儲錢噶嘛，咁佢哋就話原來佢哋準備退休嗰個時間啊，即係嗰個嘅準備啊，係、多過中年人噶。即係中年人可能都有啲先啊，最近先準備退休金啦，即係之後會點呢個計劃？ 咁因為我哋啲中年人攞啲錢去養 買樓咯，係啊，可能係買樓嗰啲。咁、但係反而後生嗰班唔知點解就會早咗有呢個打算啊。佢哋亦都會佢話咧就有個優勢就係佢哋儲嘅錢一定冇中年人咁多，或者可能係九十後一定冇零八十後咁多㗎啦。好似話係咪四廿幾萬啊？有個數目佢哋計過咁樣講， 即係四廿幾萬夠退休啊？ 唔係，即係佢哋可能儲嘅錢可能係咁。即係唔係好多，咁但係咧，跟住佢哋話，不過因為佢哋一早已經預備咗去退休，所以佢哋長期投資嗰個 個嘅時數喎，係多過中年人好多咯。即係話 叫長期投資 啊？即係佢哋一早可能已經中大學生已經成日聽佢哋講炒股票啊嗰啲噶嘛，即係用好多唔同方法去投資或者去賺錢咯。咁、就攞嚟養老，佢哋用呢一個方法，即係或者唔同嘅方法咧，係快過或者早過中年人， 即 係建立呢一樣嘢。 即係話我同 Andy 呢啲淨係識得有一份正經嘅工，係 啦。就搭上 嗰 啲錢， 係嗰份工愛嚟生活， 係啦， 剩翻嘅錢我哋就儲， 儲蓄 係啦。但後生嗰啲咧，一早咧就 識得錢揾錢啊， 識得炒 醒啊， 嗯，係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儲錢嘅方法。咁所以佢哋就話： 你唔得㗎啦，你嫁咗呢啲，你只能夠打斧頭。 唔係啊，唔係你打完斧頭嗰頭錢都可以錢揾錢咪得咯。 如果跟日本話有好多日本太太，佢哋係打斧頭打到係可以買間屋㗎嘛，等老公一。退休佢就搬出嚟，唔使咁就唔使再服侍佢啊嘛。 Andy 够唔够而家？ 我要靠港台呢份工啦，即系知己。 系啦，即系原来我都冇谂过一样嘢，就是、因为我都系近呢几年先开始觉得，哇唔系、哦，要照顾无论系照顾屋企人啦，即系越嚟越睇到屋企人年老咯、哦。 你睇下 O 嗰啲咁识投资咪系咯，但我觉得要有条筋嘅、哦。 系， 如果你唔系好中意睇股市啊，或者楼市啊，你有啲人会觉得好烦噶嘛？ 系，我咪觉得好烦嗰啲人嚟噶咯。 系啊，即系我会讲，喂，你自己买份医保啦，我一对俾你睇，你根本都唔想睇。 系啊， 仲衰过以前睇中史啊！我谂 啊，系啊，保险叫我俾几多咪我俾咯，我俾咯。 系啊，所以我咪话咯，即系睇性格咯，即系可能我哋呢种人咧，系宁愿咧，哇，你叫我去研究嗰啲投资嘅嘢咧，你我不如攞嗰啲时间打多两份工，即系或者即系搵多两种工种去 分外晒。呢个系有讲咩噶？即系我睇嗰本书。叫黑天鵝理論啦，即係而家講話突然間發生一啲嘢咁樣，呢啲咪就係黑天鵝理論咯。咁佢就會講有兩種人嘅，咁一陣翻嚟話俾大家聽，解釋一下係邊兩種人啊？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吧？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我吧，平庸就算化形态，分享每日，随便就戒我十戒，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时就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态，好感证实全用晒。算见多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怪，不敢释出怪男孩，有事物将我活坏，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就戒我十戒，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睇。用許我，明日。 活嘅话，都真系的而且确，你整亲嘅话都会担心。喂，咁究竟个退休金够唔够使噶？当然啦，亦都要睇下你整亲系劲嘅、严重嘅定系轻伤啦。啱啱听紧嘅胡鸿钧噶嘛，佢讲嘅就系整亲。专家头十一点钟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和服务。较早前有特斯拉车主在上海车展举行期间，在一架特斯拉汽车上的车顶上面站立，进行维权活动，引起外界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38点，升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3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48，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0.66美元，卖出1790.9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稍后转向东北移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包括 蓝调天后维奥拉戴维斯。 The United States vs. Billie Holiday, Andra Day 深邃的女人雲尼莎卻比 浪跡天地法蘭斯麥杜曼 超西女王加利姆萊根 香港時間4月26號早上二台團隊將會同大家直擊奧斯卡各個獎項花落誰家 明仔 媽咪 媽咪問你啊東的英文是什麼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个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这个新闻翻到嚟啦，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咧，头先咧，阿敏大人都有讲过咧，就话有一个嘅理论嘅、哦。 系啊，咁呢个就系嚟自一本书，就叫做Black Swan Theory 啦，吓就唔系电影嗰套，而系一个点讲咧，一个金融嘅经济学家，佢叫 Nassim Nicholas。 唔知系咪读 Taleb 嘅，咁啊佢就系写咗本书叫《黑天鹅理论》。咁而家我哋知啊，突然间发生嗰啲嘢就叫黑天鹅嘛。 系， 因为一般嚟讲，我哋祖宗相信所有天鹅系白色噶嘛。突然间，哇，有只黑天鹅，我唔信，我唔信啦，我接受唔到啊，咁样咯。但系接受唔到得嚟，你慢慢就会懒系接受到，慢慢解释。咁但系佢入边咧，除咗有呢个黑天鹅理论咧，佢都解释咗一样嘢，就话其实。佢細細嗰陣時只係諗下做咩工，咁佢話咧，佢當呢、這個即係咩咩，你而家我哋啲國家名叫咩咩斯坦咩斯坦噶嘛，佢就話地球上你想象咧啲工咧係分兩種，一種咧嘅叫 mediocristan， 即係中庸斯坦 嚇、 一種咧就係 extremistan。就是一個叫極端斯坦咁樣啦，咁係咩嚟咧？佢中庸斯坦嘅工種咧，就係一個你可以翻朝九晚，你知道你翻去你係一定會攞到個收入嘅，嚇咁但係咧你攞極都係嗰個收入嘅啫，即係例如你係佢解釋啊，即係譬如你做牙醫或者剪頭髮咁樣，咁你一日係得咁多個24小時啫嘛，咁我當你做10粒鐘啦，咁你係剪咁多頭，你就只能夠係掹咁多隻牙嚇，或者幫人洗咁多牙牙嘅啫嘛，咁樣，咁呢個咧就叫中庸斯坦啦，咁好穩陣嘅喎，咁 公務員係咪啊？ 公務員 係咯，算係咯， 係咯， 係咯。大部分嘅工都係， 即係你蹲咁五年，可能升一個 point 啊咁嗰啲咧，或者唔使理你做成點嘅。 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佢嗰個中庸斯坦呢個 medio， 即係mediocracy 啊 ，medio 即係中庸啊嘛。咁另外嗰個 extremist 咧，就係其實我做即係好多創作人啊，有時哇。真係冇人揾你㗎喎，即係我哋有時訪問啲歌手咁樣，歌手咪 extremist 啦， 手停口停嗰啲。 佢直頭我都唔知幾耐冇有人揾我去唱 show， 或者係賣唔到歌咁樣。哇！但係如果你 紅起 上嚟咧、 啊， 你就係直頭你即係唔使。即係唔使瞓覺，嚇多人揾到你咧，你去出上去唱 show， 你都要頭暈啊，即係體力支持唔到咁樣嘅。咁所以咪就兩種啦。咁但係 extremitan， 即係你要發達，你要 extremitan 咯。你就唔可以做嗰個 mediocristan 咯。 但係都有機會會做乞衣嘅喎，個 extremitan。 所以咪叫 extreme 咯。所以佢個名咪就係 extreme 咯， 同埋風險大啲添。 係啊，即係正所謂咩話，即係 手停口停喎真係。 但係呢本書就令到我好明白自己嗰樣嘢啦，即係 邊款， 你咩性格你揀咩嘢咯。 哦，係啊，我啲蛇龜嘅梗係揀嗰啲咧日新。 咁你咪揀翻個中庸斯坦咯， 係啊， 即係我就可以，我怕悶啊嘛。 係。 咁我記得我曾經有一間公司，佢俾間海景房我做一個創意總監，我做咗半年我就頂唔順咯喎，咁應該係海景房嚟喎，咁即係話我個性格係非常之頑皮啦，或者係要 闖唔定， 闖唔定啦。我亦都唔可以成日開會啦，就算我背景係一個海景，我都唔得啦。咁所以我個性格咪就走咗去呢個極端斯坦嗰度咯。 咁 Annie 又中庸斯坦定極端斯坦？ 可唔可以再中斯坦？ 揾斯坦，揾陣斯坦，中陣斯坦。 嗱，斯拉斯坦，斯拉斯坦嚟講咧， 點彈？ 其實都有兩種。我覺得 係點咧？ 即係睇你老公係乜嘢啦。 我以為你話有啲打虎頭，有啲就真係好忠正打虎頭嗰啲添。 即係譬如如果你位先生嚇，佢係公務員嘅，佢係好乖嘅， 係中庸 基督教徒添樣嚇，或者信教好乖嘅咁 啲。完全夜晚 咁中庸之態，好穩陣，好穩陣 嘅。我真係變咗嫁雞隨雞嘅咯喎，即係睇我老公係咩彈。 咁但係唔係？有啲唔係話我中意我中意個嗰啲黑社會大阿哥。咁你可以係變咗南方獨後係咪啊？少佢死咗之後，但你亦都可以俾人斬死。呢啲咪極端斯坦咯。咁但係其實你中意一位好九虔誠嘅教徒，既公務員一定係中意個黑社會大哥，就你嘅性格嚟㗎啦。 即係同揀工同揀老公一樣嘛。 係啊， 但會唔會有啲揀嘅工嘅時候，佢就想中庸斯坦，但係揀老公嘅時候揀極端斯坦嘅咧？ 工我都唔會。 因為愛情方面就真係又係唔同嘢嚟噶嘛， 咁所以應該窩合咗。 害咗喎，你是但一邊。 唔係，如果佢中意一個 或者問題，我真係暫時 極端斯坦嘅，咪好似我咁咯。就算俾你做公務員啦，但係你間房有海景嘅，你都會 分手 啦、啊。你會半年你就會辭職噶嘛？ 咁啊係喎，咁啊我冇諗過就係得兩類人咯。我以為有啲係中間啲，即係有啲衝少少、衝少少嗰啲咧。少少衝， 我記得係三十零歲睇呢本書，我覺得好似真係幾有道理喎。咁我就諗下，咁我自己係乜嘢？我哎呀慘啦！我都係啲極端斯坦人嚟嘅喎，咁樣。但係唔緊要，佢話發達係呢種。 是一定是啦、但我想问一下啦，敏大人，即虽然有很多嘢都好像极端斯坦咁啦，即是冲咗先，又或者鍾意变化啲啦，会唔会因为咁样嘅性格而令到你都唔会储一啲退休金嘅呢？定係其实唔係嘅，唔关事。 咁呢个唔关事，呢个揀你嘅生活即 模式。 你个工作系你嘅生活模式一部分嚟㗎嘛。 嗱、如果你讲到退休呢个环节呢，我呢都可以有个咁嘅推论呢，如果嗰啲人呢係穩陣斯坦啊，唔係咩啊，中庸斯坦係啦。如果佢不嬲份工同埋佢嘅性格都係中庸斯坦咧、如果佢突然之間退休，又或者佢提早退休咗，我諗佢係難適應過極端斯坦嗰啲嘅人。嗱、點解我咁樣講咧？因為中庸斯坦嘅人咧，其實佢係有一個所謂生活嘅節奏 啊， 或者生活嘅模式係啦，即係我八點翻工，八點起身食早餐，九點翻到公司，一分鐘都唔會遲嘅。然後咧，我可能五點就收工，翻屋企我就會食個飯，跟住咧我就咧睇份報紙，跟住我可能瞓覺。即係佢每一日就係咁樣嘅循環嘅生活，佢就好滿足啊嘛。但係當佢退咗休，佢呢個翻工佔咗佢好重要三分一嘅部分咧，突然間冇咗。 佢識唔識揾第啲嘢補替啊？ 係啦，佢就要揾嘢攝咯。但係其實你講真，你五日、六日、七日，你都要揾嘢攝咧。對於一個中庸斯坦嘅人，某程度上其實都係有少少可能我唔啱嘅咁樣講，但我覺得有少少都係唔想諗嘢嘅。即係你想跟翻嗰個 routine 啊？即係既然呢樣嘢做咗 OK 嘅，我都feel 舒服個 comfort zone 啊，即係所謂。所以我就會係中庸斯坦啊嘛。即係如果一個人成日都我要衝啊，我都唔滿足呢樣嘢，我又要去嗰樣。 但呢樣嘢係性格㗎。 係啊，性格。 係因為其實你覺得我而家咁樣個生活都幾好啊，我仲 滿足 無端端要節外生枝啊嘛。但係極端斯坦嗰啲人係怕悶啊嘛。我而家我生活得我對住個海景都覺得好悶喎，咁真係不知所謂啊。咁 幾多人恨啊？ 即係咧，係過度會俾人打嘅。係，其實極端斯坦嘅人係。可能痛苦啲噶， 但係唔係喎？嗱，當佢變咗所有嘅時間都係佢自己去掌握啊，咁所以有份工困住佢啊。譬如佢退休之後啦，又或者唔好話被退休定提早退休定點退休啦嚇。總之佢而家廿四小時都係佢嘅時候，其實佢咪就係佢自己做自己嘅主人咯。但係係啦，但係中庸斯坦可能有機會佢係俾咗其他嘢，去即係初初你都係你揀嘅，當然你係主人，但係你磨合咗之後，你習慣咗嗰種模式，而家又要轉另一個模式咧。其實中庸斯坦嘅人係可能未必咁快適應到。 某個他真與假，信你到分得到，醉了嗎？上我家歡意皆大，回下仰慕多於。皮窝跟我跳舞，大力 flow on a roll， 轻呼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n no， 手中配双上眼窝，甜蜜肤浅态度，这晚气氛最好。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下夜若太狠。谁爱上厄运？照片放空，这段是大步用街坊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街同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楼都 OK。You wanna let's go other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 怎能伤心？有爱为何关心？来继续卸下防备，耶耶，是快感，感动谁体温？啊耶，又太狠。 繼續敏感時刻，今日我哋會講退休呢一樣嘢。頭先又講咗，原來分咗兩類人嘅揾錢啊，或者生活模式啦，中庸斯坦同埋咧就是、極端斯坦，係啦。但係我想話咧，即係退休呢方面咧，即係頭先問大人話就係就話極端斯坦就會容易啲發達啦。但係會唔會亦都因為咁樣嘅投資 容易發達，係因為佢做嗰啲 冒險啲？ 冒險啲，同埋佢有機會，佢唔係做嗰啲被時間所限嘅嘢啊，即係你總之你剪頭髮，你係真係剪咁多頭，但係極端姿態嘅，哦，我要拍電影，啊，我而家要做導演咁， 我炒股 嚇咁跟，因為你嗰、那個點講啊，你嗰個創造本身咧，唔係一定需要你嘅 presence，你唔一定 嚇，冇乜限制， 係啦，即係你整眼睫毛，你一定要喺度噶嘛， 啊， 但我寫完個劇本，人拍咗套戲，佢係周圍播都得噶嘛，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極端斯坦點解會發達嘅原因啊，即係萬一佢爆咗，係啦，佢係隨時都可以。即係佢嗰個揾錢嘅工具係隨時都可以揾緊錢嘅， 係啦，成幾成幾咁樣去嘅， 即係幾何級數， 係啦。但係啦，好啦，就係因為容易，因為咁樣而揾到多啲錢啦。會唔會你哋即係會儲錢嘅時候咧，即係就容易啲就將佢快啲即係洗走咗佢，或者可能就係我攞嚟投資其他嘢就失利咧？ 嗱， 因為中庸嗰啲一定保險啲噶嘛，少少錢 你講啦，個心態係咁噶。 通常啲大花嘅人咧，係因為佢啲錢太容易。 嗯，我覺得 easy come easy go， 係啊 ，easy come 就 easy， 佢冇諗起佢即係富過個血汗啊， 係， 所以我哋啲仔女仔先容易啲，你覺得？ 佢哋情冇金錢概念㗎嘛， 係啊，嗱，我覺得 乜嘢都電子消費數字嚟嘅啫嘛， 係，我都覺得呢一個係令到我哋咧，真係使錢係誇張咗，因為已經摸唔到上手有幾厚， 但係月結單你見到嗰張卡數，你就會知咩事咯， 月結單就好厚啦，到時， 所以最近咧我即係。而家要冇辦法，電子消費呢一個趨勢咧，都俾咗啲卡啲囡囡啊嘛。咁我要佢哋咧寫翻個列表啊，整個 Excel 嚟啊。 用咗幾多錢？ 佢老豆投訴 點解？ 係咯，喂，而家呢個月咁樣嘅，我而家咁 即係睇完投訴， 淘咁多嘢嘅咁樣。跟住我個女同我講，我真係好中意淘寶。 其實我都係啱今日先同意。嗱，不過咁，我又想講一樣嘢咧。嗱，我哋成日都講退休咗，你成日都向錢嗰方面看啊嘛，即係成日都覺得退休嘅準備係錢，咁呢個固然係真嘅，因為你即係有錢先能夠再講其他嘢啦。咁當然第二樣不能忽視咧，就真係健康咯。即係如果真係要去準備退休咧， 你揾好多錢。但你可能蝕咗個，即係傷咗個身體。 係啦，所以你其實都要喺呢段未開始退休嘅時候咧，都要開始注意自己健康。 我覺得呢個好難。 难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每次我写剧本，我都真系好辛苦。 哇！你尹大人真系极端啊，真系极端嗰叫咩？ 佢成日挨夜，系啊，佢成日都挨夜咯。 佢唔瞓噶， 我知啊，三四点都会 send 啲嘢嚟。 但系如果你写真系极端噶嘛，你写嘢，你写写下突然间瞓咧，你惊第二朝起身你写唔， 同埋个思路系冇停到嘅时候，你都唔觉眼瞓。 咁同埋你又谂紧啲嘢瞓嘅时候咧，你个梦入边都写紧剧本噶嘛，所以一。 寫劇本嗰個成個月都係好辛苦嘅。 嗱、嗯，咁、啊、如果咁咧，嗱，我唔係話 sell 保險啊，可能敏大人就真係要快啲買啲即係保險。 你放心喎、啊，我作為一個極端資產國民咧，我其實都買咗幾份保險。 係啦，係啦，即係健康保啊，係、嗯、啊，呢、這個要啦。第二咧就係、是、我諗我哋呢年紀都要開始真係要年年驗身啊，你放心咯，即係都要注意自己呢啲咧，病向淺中醫呢啲都要冇辦法。 係啊，同埋咧食嘢方面咧，即係呢啲就會係啊，你好努力揾錢，但係就係、是。我哋自己都要去嗰啲叫咩付出嘅一啲嘢。頭先所講啊，身體檢查啊，做多啲運動、啊，健康生活啊。 係啦、 啊， 食嘢注意啲，冇乜嘢垃圾都執落個口度啦。 係啊，但我想講咧，即係某程度上咧，如果我呢個嘅中庸斯坦嚟講咧，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幾正嗰樣嘢就係咧，其實有陣時我食啲嘢都幾誇張嘅，即係我會依然嗱，當然啦，真係人越大咧，我少咗食內臟嘅、 嗯， 但係耐唔耐都真係忍唔到口想食啲。系啦，但如果我真系觉得，如果好似敏大咁，我系极端斯坦嘅人咧，我谂我真系直情 cut 晒所有嘢， 要啊、 连汽水我谂我都未必会饮咯。咁、我会觉得哇，咁我嘅人生好苦闷，我为咗嗰嚿钱，为咗嗰个生活，即系呢啲我觉得系人生活上面嘅取舍嚟嘅。 要，但系即系适可而止，节制、偶然都要调剂下嘅。嗱、我睇过啲资料咧，佢讲其中有一样咧，好多人会忘记咗呢一 part 咧，系、反而比起话即系咩金钱啊、健康啊、买保险呢啲，系好多人会轻忽视。原来就是讲紧你个社交生活， 哦， 即系你个心理健康啦呢方面啊，讲紧心理同埋社交生活。佢话因为咧，好多时候你喺呢段壮年去准备自己退休嘅准备咧，你就系讲紧我哋之前讲嗰啲嘢啦，钱啊乜乜乜。但系你有冇去检视自己咧？喺呢段时间去建立一啲你将来如果唔使翻一份工嘅时候，你点样打发你嗰啲时间咧？咁样即系譬如你有冇朋友同你相伴啦、啊，纵然你有一个伴侣喺你隔篱，但系即系 你唔系 对咗几廿年， 同埋对咗几第一啦，对咗几廿年，第二咧，你哋唔使翻工咧，就冇出边嘅 drama 带翻嚟倾， 系好 即系你 冇话题， 点样啊？啱啊啱啊，点就冇话题噶咯， 系啊系啊， 你哋除非一齐煲剧，大家都一齐煲咯，大家都知道剧讲乜， 系啦，所以佢话咧，原来有啲数字嘅，佢话原来咧，外国嘅一啲数字啊，话平均咧，如果你退休之后咧，感觉自己退休生活好。好开心好满意嗰啲人咧，其实佢系有16个 friend 嘅。 哦，即係總共至少佢人生有16個 friend， 係即係16個你可以即係揾到佢啦。佢會 ready 嚟同你開台又好啊，打波又好啦、做瑜伽又好啦、跑步又好啦、總之你會即係 assess 到嘅。 唔係點為之先？ 哦，我認同喎、即係其實佢隨時 call 你，你有16個 friend，、 即係總會揾到個啦， 總會揾到個。即係就算唔好講話退休啊，平時禮拜六日或者啊，譬如可能當放長假嘅時候，譬如嗰啲聖誕節啊，佢咪連續幾日假嘅、你突然間可能約一啲朋友出嚟，啲朋友出唔到嚟，你都覺得有失落感啦，何况即系你嗰阵时仲要翻紧工，即系话你得几日假都已经咁失落，何况你退咗休之后，你 day day 都唔使翻工，失落感仲大， 系啊， 同埋好孤独噶。 所以而家开始要建立咯，即系佢话如果嗰啲 under 十个朋友嗰啲咧，其实就会倾向咧将自己去评价自己嗰个退休生活系唔系太快乐嘅、 又或者如果退休生活嘅时候，我再先至去揾啲兴趣去学习咧，咁得唔得咧？ 可以可以，所以佢另一个指标就系话，你譬如当呢段时间冇咁嘅能力嘅。可能你退休之後咧，其實你自己知道自己性格嘅，你係咪一個開放嘅性格，係願意咧去接受新事物啊，無端端去學一種新嘅興趣啊，或者對於一啲新嘅嘢，無論係科技藝術又好，或者去釣魚係啦，乜、都好啦，即係你係好願意去接收新事物嘅咧、其實呢啲人都傾向咧係 OK 嘅，退休之後 係 啦，就唔會有呢啲心理唔平衡嘅問題。 係咁，即係總括嚟講，如果退休生活咧，应该要去氹自己开心，为自己而快乐，咁样嘅退休生活就最愉快啦。 My God， 着对着碰，扮扑入心中，旧情怀再用，继续仰望我，再仰望星空，梦不够用。男或女或敌人，不看见，爱太多不够接近，你别问怎开始，当时也是娱乐人类福祉好吗？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旅游业议会揭发有本地旅行社涉嫌以伪造的餐厅、旅游巴或旅游保险等单据，申领政府的绿色生活本地游资助。旅游事务署回应会密切留意进展，旅游业议会亦都会继续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拘捕来自15间本地旅行社的19名董事和职员，涉嫌诈骗申请资助金额达到295万元。警方表示是首次接获欺骗政府本地游资助的情况，形容单据的仿真度高，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威尔士亲王医院遗失一箱病人 X 光片副本教学资料，涉及约45至50名病人，部分载有病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由于该批 X 光片副本在2004年前拍摄，未有病人的治疗受影响。院方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相关部门会全面复检保留作教学用途的 X 光片副本，确保不会再有病人个人资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院方已经将事件呈报医管局和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立场新闻刊登香港公关及传讯业总工会成员发表的文章，指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如果获立法会通过并在8月1日生效，将会削弱香港人出入境自由。保安局发新闻稿批评文章的内容失实和误导，必须以正视听并予以强烈谴责。有关条例将于本月在立法会恢复二读，建议加入保安局局长可赋予入境处处长指示某运输工具可或不可运输某乘客，或者是该运输工具的某乘组人员。保安局发言人表示，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的旅行和出入境自由，重申有关赋权条文是要履行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下的国际责任，以推行预报旅客资料系统，目的是要求来港而非离港的航机提供乘客资料，不会对香港居民出入境自由有任何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国会两院发表国情之文，他强调俄罗斯外交政策重点是确保俄国和平安全和稳定发展。 普京強調對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持開放態度，但如果有勢力在對俄關係中將俄方的克制當成軟弱，跨越俄羅斯紅線，俄方將會採取迅速而堅決的回應。外界關注普京在國情之文中會否提及俄國近期和西方的關係，特別是俄國在與烏克蘭接壤的邊境集結大量軍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89点，上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6点，上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08.0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8，人民币6.492，英镑兑美元1.394，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85美元，卖出1,794.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一课要多谢嘅人系佢。 活法可不穿得彩，因你已成为活法朵，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课。无情挑剔留言几多，即使想离座，要大众的许可。活法可不穿得彩，仿似个孩童到处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将风险分析过，迎合世间的枷锁，方不再会犯错。 曾乐彤今次嘅作品咧就由佢自己填词嘅，佢话填词呢个尝试咧要多得洪家豪，因为一开始咧就系对方鼓励自己创作，甚至乎俾自己嘅 demo 佢练习填词。 原来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躲得开天真失去的一个。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曾乐彤，编曲由徐浩加上黄少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曾乐彤《躲不开的一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开铺啦， 文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Hello， 又到心理食堂嘅环节啦，文大人。 系莫莉， 我哋呢 系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啦，请到呢一个咧就系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啊， 郭先生 系啦。 Hello， 我又翻嚟啦，一个礼拜后， 我哋已经背熟晒你嘅 title 啦， 咁多个礼拜都咁多个月都背唔到，就即系要做个评估啦。 唔系噶，有啲阿爸都系唔知道自己个女啲生日噶， 同埋、啊、有阵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噶，我就算背到都好啦，我要写低落张纸度咧。跟住之後，我先至會有呢個嘅安全感啊！ 嗯、 如果我唔寫嘅話咧，我會突然間騰曬，會覺得好無助嘅感覺咯。係、哦、啊，敏達，你又好勁喎，你又冇呢個無助感嘅喎、啊。 我諗住衝埋去啦，咁樣啊嘛，咁又衝到喎、 啊。但係不了咪同佢講，唔好意思，我哋重新嚟過。 係啊，有同埋有你同埋 Helen 喺度，我使乜驚啫？ 咁今日咧同 Helen 講嘅咧就係有我頭先有講啊，我自己成日都會有呢一種感覺嘅，就係無助嘅感覺。每一樣嘢我一定要係好有安全感，我先會繼續向前行。我想問一下都市人或者香港人，多唔多人同我一樣都有咁嘅諗法嘅咧？定係唔係嘅？其實香港人或者都市人好多都好似敏彈咁啊，衝咗出去先。咁如果唔係啊，點會有呢個嘅嗰個叫咩啊？偉大嘅一個嘅成績出現啦，咁啊。 我会反而问一下大家咧，你最早咧，你细个嗱，我成日都问细个啊，都有关系啦。你细个咧最深刻印象咧，你第一次帮人系几时啊？ 哇，真系唔记得喎呢、這个，好细个 咩都得嘅，即系你可以帮我帮人执翻个波都得嘅。但系你有啲印象嘅， 唔系我成日帮人嘅，但系你问翻我第一次几时就唔记得啦。 你问到对上嗰次，我就答到你。 通常都系啲幼稚园啊、小学啊嗰啲咁。 应该系如果你咁讲幼稚园咧，应该系有啲隔篱啲同学俾人虾咯。 哦，咁犀利啊！ 系啊， 哇！你已经系 生长正义 英痴嚟。 突然间咁讲，我记得啦。 好，讲嚟听。 幼稚园嘅时候咧，好兴嘅，成日都话我系一号，我排第一。我系二号咁，今日好啦，如是者你去到可能第五号、六号嘅时候，你就唔开心啊嘛。咁点解你会排最尾咧？咁样咁跟住有个同学咧就俾人推到好后，跟住我忍唔住，我就同其他人讲啦，佢系零号喺第一之前啦，咁样。 哇！你睇下你几犀利， 零号你都识我， 系啦，我突然间记得嗰下咁啊。 系即系数学上嘅一个理论，都即系完全好清晰。 证明你系好聪明嘅，你唔肯承认啫。 所以我点解会咁样谂咧？ 点解咁问 咧？就系、是、即系嗱，你一个人遇到无助，即系冇人帮手啦，系咪？咁冇人幫手可以實際上嘅，即係我跌咗個橙咁，有冇人幫我執翻咁樣？我跌咗個波，冇人幫我執翻。咁實際上係有一種即係操作，係有冇人可以幫下手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再一個層次就係一種心理上嘅無助啦。即係我有好似有啲人會覺得，我都做咗啦，試咗啦，跟住都唔得嘅，即係都冇辦法嘅。咁我就會即係去問翻佢哋，就係嗰個人本身佢對於幫助。佢有咩嘅概念先？即係所以頭先問翻大家，咦？咁你都試過幫人啦，你都會有個信念就係我幫到人噶啦。咁所以就要去拆解，咦？到底嗰啲人點解覺得呢、這個即係其實好似我哋上個星期講冇希望咁一樣？即係你點解相信係冇嘢可以再做到咧？咁呢個好大件事喎、啊。咁所以通常就會問翻，咦？咁你自己係咪可以幫到人啦？或者你有冇試過其實係做到啲嘢去？即係真係好似頭先講，哇！零號呢個同學仲記唔記得佢叫咩名啊？有冇 記得啊？我連啲畫面印象都唔記得啦。 可能你就拯救咗佢，即係由細個好無助嘅時候，突然間就即係 佢以後都話啦，我係零號嚟噶，你唔好嚇我， 改寫咗嗰個童年陰影啊！即刻 係咪啊？哇！如果我真係咁幫到佢就好咯。 係啊，所以我哋即係我諗嗱，我哋温翻書啊，同阿敏大人啲心理學係咪？即係我哋最早講嗰啲行為上嘅理論，就係啲人話。其實無助都是學回來的、即是心理學說有一個叫做習得性無助 Learn helplessness 沒錯啦、100分記得回這個 狗仔嘛是不是要快講啊快講就是將狗仔放在一個箱子這樣、即如果是兩邊的有一邊有電的它就說哇你這邊電我跳過那邊啦樣、但是好像是如果發現它跳過去那邊都是沒用的都是電到跟著它就坐在這裡想了咁樣咯，呢個係非常不人道嘅 測驗， 一個測驗嚟嘅，而家唔準做噶。 所以OK 啦，記得翻曬啦，即係 OK。頭先我哋都 勁啊， 但係咪後其實 Helen 講嘅故事同你講一樣噶。 唔係，我仲要講喎，我話其實一定問大人一定會講到噶啦，我頭先講咗噶啦， 講喎，係啊，佢好有信心喎。 唔係因為呢個係我之前碩士課程嘅 statistic 嘅第一課嘅老師俾我嘅咁啊教材。是啊、我要讀的 經典 的我是不搞錯啊咁樣邊只狗咁 所以其實行為上就會是這樣啦咁但係心態上同埋其實更加有少少係肌肉記憶嘅如果我哋大概而家去講有關啲腦神經嘅話、 我剛才啱啱就係想講啊喺呢一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主席郭展恆就係我個嘴嘅肌肉記憶嚟㗎啦 即係講得多咧，即係傷殘肉巨無霸咁 樣。你講得多你就會咧，其實你都唔知自己講乜嘅。呢個係彈琴啊，或者係傷殘肉巨無霸呢啲咧，其實就係肌肉記憶啦，係咪 啊？係啊，即係呢個係第二個課題喎，即係我哋講緊嗰個即係潛意識嘅 unconscious 嘅 competence， 潛意識嘅能力。咁但係我諗其實一樣咯，即係你會覺得佢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個經典實驗嗰啲狗仔要去跳被電擊咁，然後就放棄。咁所以即係我哋上次都係話啦，即係你冇希望係會有經歷噶嘛。咁反而我係會覺得其實點佢第一步去學習嗰個嘅經歷係點先？即係有冇人讚佢啊？有冇人話俾佢聽應該點做啊？定係我即係有時我去同啲家長傾偈，我都會話。你淨係叫佢瘋狂叫佢，喂！你唔好倒瀉水，唔好倒瀉啲水啦！你撞到你小心玩，唔好倒瀉。半秒之後可能杯水倒瀉咗，跟住你就會話我叫咗你， 係啊係啊， 係咪咧？ 真係冇用啊！呢啲咁啊， 係 啊。 咁其實你係用緊一個乜嘢嘅即係正向嘅方法去應對佢咯？當然頭先嗰個嘅，即係有啲諗法喎、啊，你 冇嘅諗法，咪即係好似你頭先講，我叫咗，因為好似我同我女搭飛機，咁咧就佢梗係搶，即係佢上機之前梗係搶住個 WiFi 蛋咁用噶啦，我就同佢講個 WiFi 蛋咧，你一上機你就收埋喺個袋，你已經冇再用噶啦嘛，你上咗機，哇！結果咧落飛機之後，我好啦，還 WiFi 蛋，我擺咗喺嗰張凳子。前面張凳個袋啊，咁樣咯， 哇！ 咁呢個就係阿 Helen 突然間講，我真係笑翻，我真係講，我都話咗你啦，呢句，即係完全咧，真係你要不能不佩服家長嘅預言，但係嗰啲小朋友就總係會咁樣嘅，即係呢個命運啊，有啲嘢要發生就係要發生啦，係。 同埋我覺得咁呢個同個指令都有關係嘅，即係你要，譬如頭先我哋講倒瀉水一樣，都要再諗下你其實點樣講得好啲咯。 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而我未结束 ，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都会越上火。'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浮生中来泪学重化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我开铺啦， 文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咧，我哋心理食堂呢个环节。咁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就系讲无助感，系啦。咁我想话啦，我哋真系都多无助感嘅人噶噃， 系好多好多。 喺呢一班人，如果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我哋俾力量你，我哋支持你，我哋加油，我哋一定加油啊！咁我哋一定喺你身边。呢啲说话其实我哋都已经听到耳熟能详，或者我哋都听到已经觉得。得啦，系啦，系啦，会唔会咁样嘅咧？ 甚至佢会话系呢啲安慰嘅说话咧，难听过粗口。 系 啊， 系、 啊， 即系咁而家真系做人好难啊！即系你唔出声又话你唔出声，你鼓励又有时可能系变咗火上加油啦。 嗯， 吓、啊、你泼冷水咁啊、嗯你都唔支持好，咁点算啊？ 系啊，所以我谂嗰个无助，即系我哋好成日强调。等佢明白自己嘅感受啊，表达到啊，或者去有机会去组织到自己嘅故事。咁、我会咁样睇嘅，即係头先我哋讲，即係上一节我哋讲话嗰个经典心理学实验、就狗跳嚟跳去，因为就係学返嚟嘅。咁、既然我哋可以 learn， 即係我哋可以 unlearn 啦、即係我哋既然可以学，咁、即係重新去学一样嘢，我哋都可以用另一个方向知道。哦、譬如头先我哋讲股就博股啦，头先你讲个心理学实验。喂，咁我哋唔系隻狗喎、我哋唔系有班心理学家捉咗我去跳入个笼度喎，其实我有好多嘅操作，好多嘅可能性仍然系存在㗎喎、咁所以你就要去諗，其实有啲乜嘢喺一个有限制嘅环境底下，其实你有啲乜嘢可以有无限嘅可能呢、原来我可以即系点样，我唔用头先嗰个即系唔系几实在嘅一个实验呢一刻去讲啦、但喺返我哋自己都系嘅，即系我哋去面对去生命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要俾嗰个人去发现去 aware， 咁、但系你又会继续讨论咯，发现有咩用啊？知道又点？知道咪仲痛苦咁？咁、但系喺我哋嘅信念咧、特别做我哋叫 psychotherapy 心理治疗嗰度讲咧，就系、你发现咗咧，你会多咗选择。我举个例子啊，我系咁臭脾气噶啦。我冇噶啦，人哋對我嘅感覺都係咁差啦，冇希望噶啦，冇即係無助嘅去解決啦，因為我進步大家都睇唔到嘅。咁但係我就會諗啦，即係其實你知唔知道自己點解黑面咧？幾時黑面咧？如果你 aware 到之後，去覺察到之後，你就會有選擇。我對住咩人黑面啦？我幾時黑唔黑面啦？同我冇你熟咗，我就會良善啲啦。其實佢都係好好人嘅咁樣，即係你會多咗選擇。咁但係有一班人咧，嗱呢、這個都係我哋即係用翻啲愛情故事去講，即係你識一啲人就永遠係咁噶嘛。你去佢一定會問你一啲方法嘅，話點算啊？咁通常咧，佢哋都會即係用一個咁樣嘅答案嘅。你問嘅時候就係問你，譬如我同文大眼好熟啦，我拍咗拖好多年啦，我就又未結婚，但係都十幾年感情噶啦，即係你覺得係會唔會再同佢一齊咧？咁可能我就問你，喂，好唔好啊？我哋應唔應該繼續行落去啊？即係 all nothing 噶咯喎，一係就結婚，一係就散，即係通常有呢啲咁嘅愛情嘅關口啦。咁、你作為我嘅朋友，你會答咩啊？如果你係我嘅閨蜜嘅時候， 我以前細個就梗係會問，哎呀，咁佢咁樣對你真係唔啱。細個嗰陣啊，而家咪聽咯，聽下喺Helen 講嘢嘅內容當中 feel 下佢有乜嘢嘅意向咯，但係都唔肯定噶。 嗱、大人就係咁奇怪，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就話，你越講啲支持佢嘅説話，咁佢哋越聽唔入耳啦。但係當好似頭先所講呢個嘅處境入面嘅話咧、其實佢除咗聽之外，其實係想你去俾意見佢嘅喎。咁如果你齋聽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佢無助感都會繼續 咁？ 繼續唔 係齋聽嘅，你要有啲咦哦嚇哦，點解啊？ 咁咁咦哦， 我哋叫 唔 叫乜嘢？ 呢叫 encourager， 其實有名 encourager， 真係要學啊，唔識啊， 係輔導嘅。 即係你唔可以，即係好似我哋做訪問，有時候我都覺得我太多哦，我都覺得，啲聽眾會唔會叫我少啲 encourage 呢啲聲咧？係 嗱，假設頭先敏大人仲用一個聆聽嘅角度啦，好啦，咁啊，莫咧你快人快語嘅，我又係閨蜜嚟嘅，大家，我問你，即係分唔分手好咧？咁好啦，你假設你答我 yes or no 咁樣， 原來如果分析嗰個渣男，我梗係叫你分手啦。 真係好難揾到下一個喎、 十幾年， 總會有呢啲 嘅。跟住下一個， 好啦，我就會直接講啦。你睇下我，跟住之後聽兩句咁就係 OK 啦。 嗱，但係我聽唔入耳喎，因為我係淨係 focus 喺我嘅問題。 好啦，你同我點同啫？我理咁多，係Helen又會咁講， 跟住到我無助咁啦。 啱係啊，你講第二句佢又聽唔入耳啊。 咁係咯，好啦，咁跟住你就答唔好分啦。咁你答我啦。 好 ，Helen 梗係唔好分啦。 但係點樣行落去啊？仲有幾多年？ 好啦，跟住再嚟多次問題，你睇下我 咁。唔係啊，佢係編劇嗰啲對白咯，已經有曬嘅啦，三五嗰邊。 係啊，呢個有個學名嘅，即係一個無助。 個學名好興奮喎，又 震曬啊嘛，個人即刻好想跳脱咁啊！即係我哋會形容呢一種嘅我哋嘅 client 啊，佢就有一個名嘅，即係三個字啊，叫英文嚟講先啊嚇 ，Help Reject Complainer， 即係話我要去求助。即係其實頭先我問緊你嘛，我分唔分手好嘛？咁你好出力咁答我啦，分啦唔分啦，分析下。咁又或者你聽啦，即係總之嚟講咧，你答我係定唔係 yes or no 咧，都死噶啦，我都聽唔入耳。 都係要聽落去嘅咩？ 因為我要求助，但係我聽完你講嘅方法，我就會話投訴啦，冇用嘅。即係如果你夾硬要譯中文，就係好似習慣抱怨嘅投訴人士咯。總之你俾咩答案，俾咩事，即係我都會覺得係。冇噶啦，唔 OK 嘅。咁通常咧，我哋即系临床上会遇到好多呢啲人，但系呢啲人系唔知嘅。最后，譬如我又问你，日日都问我咧， 佢哋系唔知自己系喺一个咁嘅循环， 唔系好知嘅。咁、所以我就会日日，譬如头先个失恋嘅故事咁样，我就会日日问我咧，喂，你识我咁耐，你俾啲意见我啊？咁你又好尽力答我啦，答到两三点咁样啦，吓、做完节目翻嚟继续答我啦。 呢啲细路嗰阵真系试唔试？ 系啦，咁跟住我就话俾你听，试过啦。冇用噶，咁啊，即系跟住你就開始猛啦。咁最後咧，你就會離我而去啦。你覺得係 Helen 呢個人？ 我夜咯，我聽日要翻工啦。 我藍我藍剔佢先啦，或者係求其俾啲 sticker 佢加油加油就算。 係咯，咁你真係講得好啱喎。 係咯，咁咪令到佢咁無助咯。 冇錯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循環。 喂，但係唔可以賴個朋友嘅。係 啦， 朋友又唔係一個即係受訓練嘅輔導員。 既然我哋理解有呢類人咧。咁我哋就千祈唔好落咗一個陷阱咧，就係、我唔係話個陷阱係你同唔同佢傾嘅，而係同佢傾嘅方法咧，即係特別遇到啲無助嘅人咧，其實你都真係要去回應陳嗱，其實似似喺頭先問大人嘅，我哋要陳述佢個狀況，令到佢明白。咁、其實咧，你問得 Helen， 你問得我呢個問題，分手同唔分手十幾年感情，我相信你唔係第一日諗噶啦，而係你越諗你分開啊，定係越諗你唔分開當中咧，有好多嘅。挣扎或者你觉得好矛盾的地方、即所以真的很辛苦啊可你咁佢先至会想是啊你就是讲得出我那个通常我教学生的时候、 辛苦晒 这个就叫越来越的 pattern 啦、即好像以前作句子咁样咁佢、就会是咯我就是越想分定唔分我就会越怕乜嘢我怕我后悔啊、 其实最主要的是后悔 是啊有错决定、所以咪问你咯你教我跟住我睇完你套戏你教我分手咁样嗰啲咁就赖你啦同、我冇关㗎嘛、我係睇相话俾我听 嘅。原谅他77次是原谅第78次呢咁好大压力个定压力。 咁我问Helen 仲有一个问题啦即係如果头先话最好就係聆听聆听完之后又会除咗是的之外還有些什麼可以安撫這個無助感的人的心理呢 講出他那個即是最重要的掙扎和情況、描述給他聽讓他有這個的覺察然後開始有選擇 還有告訴他知有共鳴的你即是作為他身邊的朋友 不過不要說那麼多我明白你因為他覺得你不明 白多謝 Helen 今天給我們的 tips、今天 thank you 曬 Helen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就是從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怕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 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探索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就咁，除咗头先咧，听我哋心理食堂嘅嘉宾啊，阿 Helen 讲咗一啲嘅意见之外，同呢首歌一样，其实咧，如果你真系有啲嘢好惊，其实正面面对，怕什么咧？欧子林，拜拜。